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34集，奇怪的毒药。晚饭的时候，展福带着下人弄了些展昭爱吃的家乡菜来给众人准备晚饭。 婆婆，这老鸭谷最近乌鸦是不是多了呀？ 不止多了，还大了呢。我记得以前乌鸦没这么大呀，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吃食好了，一只两只肥得跟鸡似的。哎呀，估计飞不动了，所以也很少到城里来了。 乌鸦们都不飞到城里来了？我记得小时候还是时常能见到几只乌鸦在附近停着找东西吃的。那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大概三四年。 差不多是三四年的样子，少有离家没多久就开始了。 这样 大概是乌鸦吃胖了飞不动了吧。 哎，那有没有看到过灰色的乌鸦？死了那种也行。 众多下人都面面相觑，摇头表示从来没见过。 乌鸦不飞到城里来了，所以街上能看到的死乌鸦也少了。说起来，不止乌鸦少了，要饭的还少了呢。 要饭的？ 啊，老爷夫人不怎么住常州府，我们老宅比较多。我住那个屋子的后边有几趟宅子，里面都是通铺，不收钱的，供一些流浪汉啊、乞丐啊之类的住的。我们这儿来往的人很多，落难的也不少，以前都住满的。每天粥铺的伙计一大早要起来做饭放粥，不过后来就越来越少了，这不连粥铺都关了，一天都发不出几碗粥去。 是啊，现在想想，我都会一整年没见过一个要饭的了。 包大人微微皱眉，看了看众人。 嚯，你们江南一带都富成这样了，连个花子都没有。哎，那丐帮呢？ 我们这儿没有别的江湖门派的。常州府这一带距离魔宫太近了，一般的江湖门派谁敢在这儿盘踞啊？所以常州府一年四季都很安定，街上也甚少有流氓打人、五人械斗之类的坏事。 包拯点头，觉得这倒是不错。不过就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来说，一个地方一整年一个乞丐、一个逃难的人都看不到，这绝对不正常。众人也都觉得不正常，同时联想到了那个用来种花的山坳，该不会里边的那些人都是些无家可归的，或者无亲无故的，所以丢了也没人发现。这时一旁喝着茶的庞太师突然开口： 夫说，最近常州府有没有丢过人？ 丢人 啊，就是有人失踪了找不回来了，然后有人报官了但是没找着。 这个嘛，我上街问问去。 有劳了。 展福就跑出去了，白福正好得闲，也跟着他出去一起打听了。众人都看了看太师。 爹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包拯瞧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： 这个老狐狸。 众人看着太师，看着包拯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到目前为止死了几个人？ 两个知府，还有刘天的妻妾下人，另外就是汪林春夫妇。 是啊，咱们除去那些无辜被牵连的丫鬟下人们不提，单说两位知府和汪林春夫妇，汪氏夫妇是一定知道山谷中那个怪花盆的。然后两任知府是唯一可能调查到最近常州府丢了好些人的。 太师的意思是杀人方法先不论，就这几起凶案发生可能只是为了掩盖那个山坳里的尸体和花。 展护卫真是老实人啊。 是吗？ 这几起案子非但没隐瞒住那个山坳，反而让我们发现了那个山坳。 众人想了想，倒也是，每个案子里不是鸟屎就是灰骨镜，想不注意老鸦骨都难，去老鸦骨找一圈可不就找到那个山坳和妖花了吗？ 此案啊甚是怪异，表面上虽然证据多，但大多无用，还要调查呀。 吃饭的时候公孙跑回来了，小厮给公孙夹菜，公孙坐下先捏他腮帮子，连叫了两声宝贝儿。众人一见公孙神色就知道他一定有发现了，公孙不等众人问就直接开口说了：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奇怪的毒药呢。 什么毒药？ 这种毒来自两颗花，那种石髓花本来就有极强的毒性，这两颗毒性更强，是有人有意种下的毒花。 书呆，这又是妖花又是药花的，有吃的妖花没有啊？ 话没说完，小四子扁着嘴踹了他一下。赵普瞧着小四子，小四子眯着眼睛看他。 不准叫书呆。 赵普咳嗽了一声，略尴尬。不过公孙心情好，因此也没太在意。 那种花家人吃了，吸收了之后，尸体就石化。其实不是石化，而是根化。石髓花的根本来就是灰色的，常州府这一带比较干，石髓花没有了水分，因此露在外面的根须就变成了石头一样，一敲就碎。而这种石灰敲碎下来的粉末，就是最好的毒药的原料。 种花是为了做毒药？ 这种药相当神奇，量多可以致人死亡，量少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。人在被树根吸收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石化也是慢慢进行的，在这个进行当中人已经死了，死人很快会变成腐尸，吸引乌鸦过来觅食，乌鸦吃死人的同时难免会吃进去食人花的根系，于是乌鸦中毒了。 所以乌鸦的便便里也有毒药是吗？ 这种毒药没有直接接触皮肤的话，药性并不强烈，直接接触皮肤就会中毒，这也就是那位师爷刘夫人和汪灵春夫人发狂的原因。皮肤接触这种药物，药物就会直接进入血液，搞得人热血沸腾，邪火难消，于是就会变得很狂躁。原本可能只是积攒在体内的怨恨会变成深仇大恨发泄出来。 那我和翟小猫呢？ 林业火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你俩没有直接接触，但是隔着衣服也算是接触到了，因此你俩只是轻微中毒。其实之前被鸟屎碰到会倒霉的说法，大多都是因为轻微的中毒会让人的反应变慢，记性也会变得不好，说白了就是丢三落四魂不守舍的。 众人想了想，好像就是这么回事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顺便瞧了一眼一旁吃东西的小四子，倒霉是假，但小四子的预知能力却是真的。 那只灰乌鸦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是重点。 公孙情绪高昂起来了，众人也有些无语，公孙越是讲到诡异的东西越兴奋。 是这么回事，这种药粉吃下去和泡化涂抹在身上是两种效果。 还有这种说法？ 如果直接吃下去会让人精神百倍，出现一种幻觉和兴奋感，药效估计和无忧散之类的药物差不多。 哦，原来是这种玩意儿啊。 可是涂抹在身上就会是另一种幻觉，能让人狂躁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长期服用的话就会上瘾，因此需要经常服用，一旦哪一天停了，那么 公孙指了指远处的鸟笼子，众人张了张嘴。也对，乌鸦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不吃可不就死了吗？ 难怪乌鸦那么肥。乌鸦并没有人的智慧，他们不知道令他们上瘾的是花根，他们只知道吃了腐食之后会舒服，然后拼命吃那些人肉，于是越来越胖。这只被抓来之后就没得吃了，于是毒发身亡了。 我分析就是这么回事。这种食髓花根做成的药粉可以加工成很多其他的东西，那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就看人怎么用了。如果用得好的话可以治病止痛，如果用得不好嘛，就跟那几个发狂的杀人凶手一样，悲剧了。 不管是谁将这老鸦骨改造成了一个花盆，再用了那么多人来种花，这花盆的根须啊，都可以说让对方能有赚不尽的金银和害不完的人，所以必须将种花的人找出来。 可惜相关的涉事人员都死了，那位徐梦瑶貌似和汪林春关系不错，他会不会知道一些什么呢？ 天都黑了，游火应该回来了吧，我们去找找。 嗯， 展昭想了想，瞄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他。 那什么，你就不要去了吧。 为什么？ 哎，庞玉，逛窑子什么的你熟，不如你去。 咱俩去。 安呢？ 这猫。你。 哎呀，你给那些窑姐留条生路嘛。 猫儿，里头有你相好的。 你别瞎说。 不怕呀，大不了带上庞玉，咱们三个人去。 那些妖精儿们可凶了。 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